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2018年第二期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大家将听到，新年第一个交易日股市迎来开门红，人民币对美元大涨263个基点，外汇局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现等内容。那么在咨询过后呢，我们将连线专家为大家分析今天的中国 A 股走势以及热点板块。在股市大家谈栏目中，我们将和现场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回顾2017年股市有哪些预测被打脸。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着重进行一个案例的分析。有人要卖掉二环内唯一的住房用来炒股，您觉得值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情况。三大股指均高开，早间就表现出强攻态势，午后开盘两市维持高位震荡态势，指数有所走平，但下午收盘前迎来了新一波的拉升。截至收盘，沪指报3348.33点，上涨1.24%。那么创业指数收报1769.67点，上涨0.97%。从盘面上来看，化工、水泥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航空、机场、消费电子板块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那么新年第一个交易日，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079，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63个基点。那么周五的时候，也就是12月29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70个基点，报6.5342。统计显示，2017年全年人民币大涨6.3%。实际上，始于2015年8月11号的人民币汇改引发了全球汇率市场的剧烈波动，持续了一年多久。2017年年底，人民币贬值预期得到逆转，逆周期因子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然而，汇改是一盘还没有下完的棋，未来汇改又将如何推进？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保持关注。今日现货黄金开盘大涨5美元，刷新自10月26号以来的高位，也是开门大吉。今天金价最高触及每盎司1310.78美元，最低下探到了每盎司1302.54美元。2017年年末至今，在美元持续疲软以及地缘危机的提振下，现货黄金年末成功摆脱去年9月以来的跌势。 与此相关的是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岌岌可危的消息依旧备受关注，美元持续疲软，逆转之日似乎遥遥无期。那么本周美联储会议纪要以及非农数据即将轮番而至，2018年黄金美元命运几何，我们也将保持关注。好，下面是一则提醒，新年伊始，比特币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2018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加密货币迎来了2015年以来第一次以大跌迎接新年。比特币在去年飙升了超过 1300%， 因此不断引发机构的风险预警。好，再来关注一个曾经的风云人物，现在众人喊他回来的对象贾跃亭。今天中午有爆料，由于北京证监局发布通告，责令贾跃亭回国履责。贾跃亭终于发布公开回应函，他在信里说，再次向社会公开郑重承诺，针对债务问题我会尽责到底。这封函是12月31号发布的，读起来很真诚，但是狼来了的故事是否在他身上会上演，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下面是和消费有关的消息。外汇局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现，从2018年1月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个人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本人名下银行卡合计每人每个自然年度不得超过等值10万元人民币，超过年度额度的本年及次年将被暂停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2018年元旦假日旅游工作落下帷幕，不知道您在旅游上花了多少钱呢？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综合测算，元旦期间全国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55亿元，同比增长 11%。 那么据统计呢，各地游客出行的方式以中短途为主，都市周边游、郊区休闲游、乡村体验游等占主流，自驾游比例比较高。新年新气象，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四大证券报分别做出的新年献词。上海证券报新年献词是信仰新时代，做多新时代。中国证券报新年献词，资本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将有效提升。证券时报的新年献词是芳华2018。证券日报的新年献词是2018开启 A 股的芳华时代。看来芳华这个电影标题也成为了四大媒体对资本市场的一个形容词。2018年的资本市场将精彩纷呈，再加上经济金融领域的各项改革，整个中国经济处于新时代大潮中的景象就会映入眼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置身于这样的时代大潮中，2018年 A 股开启芳华时代非常值得期待。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20点0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首席战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王先生您好。 你好香露老师。 哎，您客气了哈。那今天的这个收盘情况开门红哈，不知道您认为这个开门红能持续多长时间，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非常漂亮，今天的开门红应该说给 A 股带来了一股非常向好的空气。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26年中国股市历史上，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的红盘呢，后面大概率的对于当周、当月甚至当年的走势都能产生正向的影响。尤其我们今天看到，上证指数和深成指还留下了一个小的跳空缺口，那么创业板和这个中小板呢回补了缺口，但也都是放量大涨。也就是说这种普涨的现象好长时间没看到了。之前大家都发现这两年的行情就是权重股和中小市值是属于这个跷跷板啊，当这个权重股上涨的时候，中小创就下跌，中小创上涨的这个权重股就这个下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几大指数呢都是涨幅接近1%或者超过1%，体现了一种大家都很看好的态势。再加上我前面的博文里讲，创业板的 前面自从上市以来的周期呢是围绕着610天来进行的，每个牛熊都走610天。那么创业板从上一个高点呢，到这个去年底已经超过610个交易日了，所以说也就是说领跌的创业板有望耗尽下跌周期，这都对今年的整体的行情是正面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对于今年的行情持乐观的态度。 好啊，今天应该说呢是人人都有周和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板块会不太好看啊，比如说这个机场航运板块今天好像不太好看啊，那与此对应的是水泥股今天是在爆发哈、啊、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些热点板块您持什么样的分析态度？ 好的，这两年我们看到从政策层面上看呢，也就是说这个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那表现在证券市场上就是新股要稳定的不断的快速的发出来。那么去年大家也看到了发新股的数量超过历史上所有的年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股票因为是市场经济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嘛，那么股票数量越来越多，指望着像几年前十几年前那样就指数大涨个股全面上涨的这种情况估计很难再现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行情将由局部的板块轮动以及这个结构性行情来替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应该知道股票的轮动的规律。那股票呢是自然界的阴阳转换的最典型的代表。那么从 K 线上看就阳线和阴线是吧，那么从表现形态看就上涨和下跌。那么很显然涨多的股票我们就要回避，跌多的股票我们就要重点关注。那么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这两年来建筑于报端媒体上的被热捧的所有的明星股票我们也不点名，也就是说涨幅巨大的今年我是全面的看空。而这两年呢跌幅巨大的曾经是这个沪深股市龙头的这种品种呢大家要重点关注。那么道理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阴阳转换，否极泰来，太极否来。那么从12月最后的几个交易日到今天，我们看到盘面上包括化工还有您讲的水泥，它之所以有所谓的亮丽的表现，是因为前两年的整个的行情里边跌幅惨重。那么化工股大家都知道，化工、机械、有色、钢铁，其实这几个板块呢是周期性行业的代表，在去年末已经开始就有所表现了。但是周期性行业大家应该明白它的特点，它是牛市的品种。 嗯， 就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股市在熊市里边的时候，周期性行业是领跌的。那他们现在的在重要的时间窗口之下的集体的轮番的这种上涨，也预示着今年将是一个修复这两年被错杀股票的这种修复行情的机会。也就是说因为超跌产生的机会，我建议今年的投资者呢眼睛往下看，那么我相信你能看到遍地的黄金。如果总是追涨杀跌往天上看，那就是眼高手低，那么我估计今年将不明一文。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 好，谢谢王先生的连线，再见。 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们分析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他个人的思考，各位朋友在做投资决策以及行动的时候呢还需要自己理性分析。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哎呀，您和那个著名的导演演员只差一个字啊。 是的。 啊，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这个投资啊就像这个龙一样哈，能够飞龙在天啊，但是有时候这个龙啊它也潜入水底，是不是？所以说哎呀，我们这个投资有的时候哈、啊、真的是觉得像龙一样高深莫测，同时这里面有巨大的能量和威力爆发出来。 没错，投资的话实际上是变幻莫测的、 嗯、 那么时隐时现，那么它的规律很难把握、啊、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在投资这个路上多多去寻找蛛丝马迹，寻找它的踪迹。 好，那么回顾过去的2017年啊，我们看到了很多人都对2017年的这个走势 看法不一，有的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预测，一些公开发表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股市大家谈当中，我们要来说说哪些预测被打脸。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好，我们来看看过去的一年哈、有哪些预测证明是被打脸了。当然我们首先要说一下我们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预测这事儿本身就是存在对和错的事儿。 没错，其实预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在当他做出预测的时候就预备被打脸了，或者预备这个预测或者是这个他的推论将要被证伪。 是 我们其实有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未来能够被证伪的这么一个结论。其实从预测的角度来看一样，预测多数将会被证伪，所谓证伪其实就是被打脸。所以这种所谓被打脸啊，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非常理性的去看待它。 好，春风拂面吧，啊，只要它不是诚心骗人啊，我觉得大胆的做出自己独到的有研究的分析，这都是值得鼓励的啊。好，来看看这个2017年的几个预测。有一个预测呢是2017年 GDP 增速为 6.6， CPI 上涨幅度为 2.5。 那实际上呢在12月底的时候呢，这个数据可能变成了 6.8、CPI 的同比上涨数据有可能变成 1.72、你怎么来看这个 GDP 的预测？ 没错， GDP 的这个数据的话，其实大多数专家的预测针对于2016、2017、2018这几年的话，基本上都是围绕着 6.5% 这样一个基准数据去进行的预测。因为我们的 GDP 的增速从之前8%以上的这种较快的增速，我们把它定义成较快的这个增速，或者叫高速增长的这个速度，变成一个中等的这种增速，也就是6%以上，6.5%作为中轴的这种增速，一个合理的水平。其实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也就是说GDP 的增速开始降速了，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至于说是 6.6% 还是 6.5% 还是 6.8%， 这个差距并不是特别的大。最终反映的是我们的关注点从 GDP 的绝对增速上面慢慢的转变成为我们更多去关注 GDP 的6.5%的左右的一个增速，它由什么构成的，它的中间的这个构成结构，以及它是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绿色的 GDP 或者叫健康的这个 GDP。 至于说我们的 CPI 数据的话，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多数机构的预测是要突破2%。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从2016年年初开始我们进行的一个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而供给侧改革它的本质是上游的要素价格逐渐的在上涨。那么合理的一个推论或者合理的一个预测，就是由于上游的要素的价格形成上涨，会形成一个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最终传导到终端的消费品价格一定会形成上涨。但是呢经过了2016年到2017年，我们发现在终端价格上面，终端产品和终端消费品的价格上面，它的上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体现在2017年的这个预测的 CPI 数据上面的话，差距会比较大，普遍预测会超过2%，甚至是2.5%、2.7%左右。但是呢，真正的 没过二， 真正的这个数据的话，可能是实际上是围绕着1.5%左右去进行，去进行这个窄幅震荡的。而这种数据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健康，这也就说明我们的 GDP 的我们的这个供给侧改革的价格传导的话，目前还没有传导到我们的终端消费品上面。而且我们目前进行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其实更多的话是生产要素这个领域的改革。最终在供给端的话，其实供需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衡的这种状态。那对于最终的这种消费品的话，可能影响并不是很大。 不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说虽然 CPI 的涨幅不是很高，但是呢在某些板块涨幅非常的高，比如说白酒啊，某些乳品啊等等哈，肉类啊，这些都涨得很漂亮哈。所以说也不能直接把 CPI 的数据和所有的消费品 的这个股票的走势连在一起啊？ 没错，我们这里在谈到涨幅的时候，其实是几个概念。一个涨幅就是CPI 的涨幅，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就同比意义上的一个数字。当然这个数字的话是一揽子终端消费品的这个涨幅，所以我们在聊到2017年一些像白酒价格上涨，以及其他的消费品，有一些消费品价格明显出现上涨，我们就能够想到有可能 CPI 会形成上涨，但实际上它在 CPI 里面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没错，小权重的这么一个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在聊到白酒价格上涨，或者叫家电这个价格上涨，更多的其实我们指的是白酒的股票的价格形成上涨，那么家电的股票价格上涨，像伊利的股票价格上涨， 是 实际上它的乳品价格其实并没有形成特别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在聊到的这个股票价格上涨，其实来源于哪儿呢？不完全是来源于产品的价格上涨，而是来源于由于供给侧改革，由于目前在供需失衡状态之下，龙头企业它市场占有率提升所带来的一个利润大幅的提升，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更多体现在目前我们中国在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稳定增长情况之下，那么龙头企业所取得的一个超额利润，而且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明显的取得超额利润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贵州茅台从3-4千亿市值慢慢的变到现在的超过8000亿市值，甚至说在2018年的话，可能会突破10000亿市值。那么像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以及像其他的消费品的，特别是一些家电类的消费品的价格出现股票的价格出现大幅的上涨，而且他们的估值还依然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甚至是说相对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水平，来源于是好的企业、龙头企业的超级创造价值的这个能力。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预言啊，哈、没有准啊，但是呢还好我们的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平稳的，是不是？再来看第二个，很多朋友如果家人在海外求学呀，或者是在国外工作，都非常关心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哈。那么有一个预测呢，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2017年将会在 6.7 到 7.2 区间波动，就是说看贬。但事实上呢，来，我们说一下今天交易价格是 6.5079， 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63个基点。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这一年来升了不少呢。 没错，其实这是一个偏差比较大的一个预测啊。这就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在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或者我们日常在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非常习惯性的用这种趋势外推的这种分析模型去进行预测。我们为什么很多的研究机构，很多的这个专家会预测2017年人民币的汇率会突破7，是因为2016年人民币的汇率一度达到了 6.9， 那么接近7，所以面临着一个持续贬值的这种压力，所以他就会这样去进行简单的趋势外推的这种预测。那么既然2016年最低达到了 6.9， 那么2017年在压力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之下的话，突破其实顺理成章的，而且很有可能会继续达到 7.2， 因为之前在6.8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专家预测将会很快的达到，直接达到7.2。 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要知道是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话，相对来说，相对于绝大多数货币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坚挺的。主要来源于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说从8%以上的平均增速下降到了6.5%，但是呢，我们的增速更加健康了。那么之前一度这个数据不是特别好看的外汇进出口的数据的话，也在2017年逐渐的趋于平稳了。同时，一个最大的好处，一个最大的我们的有底气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美元的储备其实是在全球是最多的，那么达到3万亿左右的这个美元。 可能有些人还忽视了中国政府维持汇率平稳的这个实力和决心， 因为我们的这个政府对于汇率这个问题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它的一个基本的国策或者基本的一个策略就是一定要维持两个，一个是人民币的汇率的稳定，另外一个是人民币的坚挺。所以这块的话，即便是在像97年、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也依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也是这么一个 一个传统的我们的一个态度和一个策略。这样的话就是利用我们的强大的外汇储备，然后再加上强大的一个国力和比较快速的GDP 的增速，那么稳定住了，不仅稳定住了七不破，同时呢快速的升值，一度是达到了 6.5 甚至说更低的这个位置，一度接近6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对于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一个形象和全球的贸易者和全球的这个经营者对于人民币的信心的话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好啊，这个预测没预测准啊，那你敢不敢预测今年的？ 我觉得今年的话整体来看人民币的汇率依然还会是比较坚挺，那么目前是在 6.5 左右，可能未来还有小幅升值的这种可能的话，毕竟6是概率是比较大的。当然整体来看的话可能围绕着 6.5 左右去进行这个震荡，整体维持稳定，这个是最好的。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于不论是我们国内的投资者、国内的消费者，还是国外的这个投资者、消费者，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嗯，好的。其实有一个趋势，如果我们复盘来看的话，也许大家都觉得，哎，是啊，有这道理啊。就是16年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对于一篮子货币走势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 没错，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所谓的汇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就是之前我们是直接跟美元挂钩，未来的话逐渐的是人民币跟一篮子货币去进行挂钩，那这样的话有利于中国首先是汇率的稳定，同时呢有利于人民币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货币，那这样的话未来人民币的话语权以及在国际流通和支付领域的，就是跨国的支付领域的这个作用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相对于一篮子货币的汇率的话会更加稳定。 嗯，它对于一篮子货币比较稳定，那么相对于美元也不会差到太远 啊。没错。 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这里是2018年全新的财富大搜索，欢迎你继续收听，稍后见。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是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啊、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国荣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刘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晚上好。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哈。 是的。 做投资有的时候啊，在电脑面前做一下午，真的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2017年已经过去了，好快这时间啊，就跟我们好像坐在电脑前操作一天的股票一样，转瞬即逝啊。那么在17年有哪些预测被证明是打脸了呢？我想说上证综指的这个指数很多人是不是没猜对哈、啊、有人说了啊，年初的时候说了在3000点到4100点一线运行啊，就是大家看高的比较多。 没错。 那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了是吧。那还有人说要突破4100点，那、啊、这些人都被打脸了啊！春风拂面，打打脸，下回啊更好的努力吧。那您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超大家的这个预期往下走啊？ 因为实际上每一年的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我们都偏向于乐观，特别是对于指数的这个预测，我们往往会偏向于乐观，因为我们都希望未来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特别 是 在投资 人骂吗？ 特别在投资人，因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因为只有我们认为未来有投资机会，我们才会去进行投资。 嗯， 所以在多数去进行下一年行情预测或者是下一阶段行情预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不自觉的偏向于乐观的预测，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指数的区间往往会把这个指数的区间上限会设的相对比较高一些。我们很难去做一个预测，就是明年可能会指数会下跌。很少，我见到很少在前一年年底对于第二年预测指数会下跌的，几乎很少。那么也很少会预测第二年指数会在300点到400点之内去进行震荡。实际上2017年就是指数在几百点之内去进行震荡。 对。 那很少有投资者，很少有这个专家或者是分析机构这样去预测，多数的话会预测一个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多数情况之下的话，这个预测会有一定的这个偏差。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当然针对于2017年的话，为什么会预测到4000点，是因为2016年市场给了 市场给了我们投资者或者给了我们很多的参与者一个信心，就是蓝筹股行情来了。那么以往我们认为只要蓝筹股启动，只要银行股启动，只要周期股启动， 对， 只要 牛市开始了， 一线二线二线的这种个股他们上涨、那么就代表着未来市场一片向好、牛市开启了，至少会有一大波上涨。 对， 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或者基于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会预测从3000点起步涨到4000点或者更高的这个位置。实际上的话，这个话说对了一半。那么2017年，蓝筹股上证50、沪深300涨得确实很好，那么银行股涨得也很好，特别是保险类的这种个股涨得也非常非常好。但是呢，第二后面一半的话说错了，即便是有了蓝筹股出现了大幅上涨，那么也不代表着指数会出现特别大幅的这个上涨。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的19分化，看到了市场的28分化，那么也有蓝筹股之间的这个分化，也有周期股只走半年行情的这样的这种走势。那这样的话就会制约指数上涨的空间，就会导致指数上涨到一定程度之后，比方说上涨到3300点之后的话，很难形成向上的突破，会出现回调。后面继续上涨到3400点之后的话，再次会出现这个回调。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呢？两块，一块压力是蓝筹股本身的这个分化，因为很多蓝筹股，经过了连续2年的上涨之后呢，到目前这个位置，就是2017年下半年的位置的话，它的估值已经不便宜了。那么特别像银行股，为代表的这种金融板块，他们是绝对的蓝筹和大权重的个股，能够决定市场的这个走势。但是呢，他们的估值不便宜的话，导致市场把他们继续往上推升的动力是不足的，未来只能维持市场的走势。另外一块压制来自于中小市值的板块并不受市场待见。那么这些个股由于他们的估值相对比较高，由于他们的利润增速出现了下滑，对于市场而言的话，也有各种不同的这种风险点。比方说有一些停牌的预期被大幅折价的这种个股，像乐视网这样的被大幅折价的这种个股的话，是一些有可能随时会被触发的一个地雷。那么就会导致大家惧怕创业板，惧怕中小板，惧怕高估值的个股，惧怕次新类的个股，会出现19现象，就是很多的个股出现回调。那么大家在2017年呢指数小幅上涨的情况之下，大家没有去买茅台，没有去买银行类的个股，没有去买像中国平安这样的保险类的个股，没有赚到这波钱。同时呢，市场在回调过程之中，小盘股回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去抄底小盘股的时候，发现没有抄到底，反而会有更低的这个位置。那么在小盘股的预期反弹上面的话，也没有赚到任何钱，就会导致市场的赚钱效应其实也越来越少。那么大家的信心不足的情况之下的话，也制约了市场向上反弹的空间。所以实际上指数从3000点反弹到了3400点之后继续向上反弹不足，就是来源于以上几个原因。而这几个原因的话，实际上是在2016年年底多数分析机构跟研究机构在分析市场的时候没有预测到的，或者没有想到的这种变量。而这种变量实际上是在市场自身成长、自身运行过程之中自动生成的这种变量，所以它是一个后期的变量，而不是前期我们能够去预测到的这种情况。所以就会导致市场涨到3400点之上之后会出现快速的回调，反弹夭折的这么一个情况了。 嗯，很多人都说了，哎，剧本不是这样的呀，是不是？ 没错， 每年都是，以前都是这样，今天怎么换导演了呀？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云龙云龙，您的走势是吧，这龙往哪飞，往水里钻吗？航里钻还是往天上跃？我们不知道，没有说一定会复制原来的走势。另外呢，就是投资的趋势也会在发生变化。此外，监管层，刚才您没说这个，我补充一点，就监管层的这个态度风格，管理风格，其实在2017年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没错，其实监管的你趋严的这种趋势啊，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了。2016年接近年底的时候，有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么确定了未来几年的话，我们是把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放在首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相对激进的这种政策，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经济政策还是我们的流动性的这种政策，可能都要让位于 防控这种风险了，降低 杠杆， 银行金融体系的这种杠杆。那么在这个大环境之下的话，就说明增长或者是我们的股指上涨的这种空间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限制。 是。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于像证券市场，针对于保险市场，在2016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制约的措施。 是。 会导致一些减持的政策，这个并购的政策，定增的这种政策会出现变更。那这种行为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抑制。我们在2017年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凡是停牌的股票，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开盘之后大多数是下跌的，甚至说大多数是跌停的。即便是它有定增发行定增的方案，定增通过了，实施了，并购成功了，那么在复牌之后也是出现了回调。那么有很多投资者非常奇怪，我等了半年一个股票停牌，等了半年，以往即便是即便是重组不成功，它也会有几个涨停，但是呢我等半年它重组成功了，反而来几个跌停，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监管的趋严，那么对于股票价格和未来趋势的这种影响，而这种影响的话是非常深远的，未来可能还会延续这个趋势。 是的，大家如果看今天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话呢，就会感觉到这种趋势在今年也会延续啊。我跟他念几段啊，新华社今天发表了文章，叫2018年 A 股高歌开门红，资本市场发展新年将更上层楼啊。他说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值得期待呢？第一句话就是严格监管的方向不会动摇，监管协调值得期待啊。 这是第一句话，这就还是把防控风险监管放在首位了。 对，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是在严监管的基础上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已经成为当前的大任务。这意味着无论是防范黑天鹅还是灰犀牛，都需要提升市场机体内在的稳定性和健康性。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大的趋势，或者叫大的一个市场运行的环境。它在这样的一个防控风险为首要任务的环境之下的话，很难有流动性充沛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在不久前的之前几天，就是在2017年的12月底的时候，我们发现资金成本非常非常紧张， 最高到了 非常高， 那个国债逆回购 国债逆回购的对 以上、啊、 有很多达到15以上，甚至有的达到20以上的这个数据、什么原因呢？就是来自于整个流动性在某一些程度上或者在某些阶段的话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遏制，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可能还会继续遏制。 好，那我给你出个难题，你来预测一下今年的走势。 这是又让我打脸了啊。那么2017年市场是这么一个相对偏强势的这种震荡，但是呢分化比较严重的这种行情。那么我们转到2018年开门红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个人认为市场继续偏强势的走势是没有问题的。以3300点左右开始运行，那么未来的话走上4000点或者是接近4000点的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蓝筹股目前虽然说估值得到了很大的修复，但是呢整体来看还是偏低估的，特别是我们进行这个横向比较，那么在全球范围之内的话还是偏低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蓝筹股未来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同时呢中小板跟创业板经过了连续2年的回调之后呢，其实在今年有很好的逆转的机会，甚至说集体逆转的机会。那么中小板跟创业板如果形成逆转的话，那么对于市场的信心恢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在这一点上您和刚才连线的嘉宾王宁先生的观点趋同。 没错，其实经过连续2年回调之后的话，这一类个股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操作的这个机会。如果有操作机会的话，那么未来市场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赚钱机会。一方面是指数会慢慢的形成向上涨，形成一个习惯，另外一方面的话很多个股我们更容易赚到钱。2017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数上涨但是没有人能赚到钱，但是2018年的话可能会得到这个改观。 好， 一般指数上涨，另外一边的话很多的个股也比较容易去操作了，也比较容易赚钱了。 所以您的观点是18年今年会在3300点这个基础上 到4000点左右去进行这个震荡，当然很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段 接近或者是突破四千点，但是呢，四千点之上的空间其实相对比较少的。 其实去年你要是不炒股只打新的话， 这个收益率还是非常好的， 还是可以的，哈哈，不折腾啊，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吧。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一些针对于股市的预测被打脸啊。再来看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成为市场普遍认可的投资题材，这是2017年年初做的一个预言。那我们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这个成果，在17年被大家看到的就是中国联通。 没错， 嗯， 可能也就唯一的一个被大家关注 的。 大家原来想的可能会很多，是吧？ 大家原来的话预测的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是中国联通，另外一个是中国石化、 嗯。 那么中国石化的话，其实已经比较深度的去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话，也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吸引力。但是呢，从股价上来看，对于市场的这个影响，正向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当然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案实际上是在正常的去进行推进的。那么中国联通的表现相对更好一些，那么在某一些时段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市场的这个眼光。那么股价呢也是一度走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其实在2017年针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来看的话，成功的案例有，但是呢并没有那么多，它并没有形成这种之前预期的遍地开花的这种情况。至于说原因呢，我个人觉得是2016年到2017年呢，整个市场其实是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谨慎的这么一个习惯。 嗯， 所谓谨慎的习惯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那么这个兔子是什么呢？就是业绩，就是估值，就是你的市场地位。那么我们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低估值的银行股，它的估值从5倍市盈率涨到7倍市盈率，那么股价上涨20%。那么还有一些股票价格是像茅台这样的。由于这价格上涨未来能够带来非常丰厚的投资回报，那么这类个股的话股价也会形成这个上涨。所以这类个股的话成为市场投资的主流，大家就会慢慢的忽视或者不太敢于去炒作，去参与这些目前来看它的估值没有那么低甚至说还偏高的这类我们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那这样的话混合所有制改革这种企业，包括像军工类的这种企业的话，其实都某种程度上得到市场的忽视，股价呢也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回调。 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复盘中国联通的走势的话，它其实在消息出来之后啊是有一波行情的，可是后来就很快又下来了，又上去了，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单边的走势。 没错，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中国联通的它的业绩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那么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话是一个偏中长线的过程，而且这个题材它是一个事件性的这种题材，而事件性的题材的话想要验证，所以想要在利润上面，想要在整个业绩上面验证的话，时间周期相对比较长。那么目前市场呢又不太偏好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会导致它的股价某段时间走得比较好，但是呢市场发现没有业绩的时候又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调。 是的。好，那我们再来回顾2017年针对于中国股市的一些预测啊，有几个还是说的比较对的。比如说什么呢？股市互通互联将有新进展，与欧洲交易所会有一些新的合作。那事实上呢就是 A 股纳入了名胜指数啊，这个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看到了，几次闯关后来呢终于成功。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开始所说的，预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如果都能够预测成功的话呢，那我想世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那如果是人人都会预测的话呢，那么和人人不会预测我想也没有什么分别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部分啊，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一个板块，叫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我们的投资可能会受到很多消息的影响，情绪的影响。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您在哪里听到的投资建议，都只能作为您投资决策的参考，包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一位朋友啊好好的来说一说啊，给他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就是有一位朋友是北京人，他打算卖掉二环内唯一的住房，单价大概是7万多啊，二环7万多，这个也不是特别高啊，相比较一下的话，他要用来干嘛呢？他用来炒股啊。他在和一个著名的微信公众号这个樱桃大房子的这个聊天当中啊，他说了说他的故事。他是老北京人，工人家庭出身，从小呢在胡同的小平房里长大，没有受过高等教育，90年代微改房改造，那么他一家三口呢就是回迁到了在二环内的两居室，现在30多了还没结婚，并且处在失业状态当中，和父母一起住在这个唯一的房子里，而且父母身体啊都有病啊。那么他这个单价呢大概是7万多，他觉得楼市调整要跌都会跌啊，他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在今年6月初的时候卖掉房子租房住。他赌的是什么呢？就是周期轮替，他认为没有只涨不跌的资产，等调整完之后他再接回来，他想做一个波段高抛低吸，是吧？ 没错， 真跟股票一样。好，他想做一次这样的行为啊。他的规划是，他说房子肯定不会大涨了，即使不跌是吧，而且呢他相信会阴跌，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呢用套出来的几百万现金做投资，比如有一大部分资金会进入股市。他炒股的时间是7年，他说虽然不算大神吧，但是还是有一些心得。他没有说他7年之前的业绩怎么样，但他对未来很乐观，他说2年之内至少翻一倍啊。当然他说在职业交易里面这个业绩不值一提啊，但是他就是意思是还是很乐观的啊。另外呢他说我忍受不了目前这样的活着，郁闷死了，他只能剑走偏锋啊。卖了房家里就只剩一辆破车了，车上坐着他父母，他在前面拉着，他说如果成功就算是老天怜爱我不绝我啊，我会朝着这个旗舰店磕3个摄像头。他如果重度失败，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他，他就说如果失败我觉得也没有勇气活下去了。所以看到这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例啊说一说啊。他房子是6月初挂的牌，后来呢价格降到7月底才卖出去，据3月份最高峰呢的时候呢大概少了60多万，他大概只能卖500多万块了啊。那么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买点货币基金呢？保守估计1年25万的利息应该有吧，5%的收益，你拿这几十万去炒股不行吗？可退可攻是吧？对，他说不去啊。他有一段对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情况比较复杂，工作的话以我的年龄和学历月薪不会超过5000啊，所以他必须要这样搏一下。好，下面呢我们请刘先生来分析分析啊，您怎么评价他这个行为？您觉得他能达到目标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冒非常大风险的这么一个决策。因为我们正常在家庭资产配置的时候，实际上这是涉及到一个就叫做家庭资产配置的这么一个专业的话题。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需要达到的一个合理的水平或者合理的一个效果，就是在平衡的安全的状况之下，使得家庭的整体资产的话是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情况，而且在不同的阶段达到不同阶段的这个目标。简单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应该把家庭的资产合理的分配成几种不同的流动性、不同的风险跟收益水平的这种资产。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家庭资产配置的这个投资的方案，或者叫标准的这个方案，叫标准普尔的这个方案，就是1234，10%的这个资产是一个流动资产，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么20%的话是我们的保命的钱，就是比方说我们应对重大事件、重大困难、重大问题的这种钱。30%是做我们投资的，40%的钱的话是比方说不动产，比方说我们的应对于未来家庭养老长期规划的这些钱。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钱去拿去做股票投资，做某一种投资，哪怕是某一种这个投资，所以应该做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这种配置。同时呢，我们在分析这个个案，这位朋友可能会有些问题的，就是在于首先 唯一的一套住房把它卖掉的话，那么它的不动产的投资从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慢慢的就变成相对变成零。那么未来它是基于未来房价可能会出现大幅下跌做的这么一个决策。当然它的预测或者它的这个看法是对是错，其实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呢，我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不动产的话，在未来如果遇到风险，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是很难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抵御能力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刚刚的资料里面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没有固定的收入，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代表着他的家庭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即便这个收入来源是每个月5000块钱或者每个月10000块钱，是一个不是特别多的一个数字。但是呢，这样一个持续流入的现金流，其实我们从相对专业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持续流入的现金流能够为你未来的生活带来一个非常稳定的保障，而这个稳定的保障的话是绝大多数家庭所需要的。所以不论是我们的工作收入是多少，那么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给我们带来每个月几千，哪怕是几千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现金的收入。 我觉得他现在呢，就是特别的偏激、剑走偏锋，用他的话来说， 没错。 但事实上，现在就是房子已经买了，那他也买不回来了，是吧？买回来这个交易成本很高，税费很高。那么，如果您要给他一些实际的投资理财建议的话，这500万应该怎么分配？ 那么针对于目前这样一个状况的话，其实他就需要相对比较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这个现金。其实他现在多数是现金，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建议比例的话，应该是拿一部分，如果他有炒股的能力或者是有投资的这个能力的话，拿一部分的这个资产去进行股票投资。比方说我们刚刚1234这个建议里面，1234这个建议里面的话，会有可能20%到30%可以拿去做股票投资，其余的多数的话做两块，一块是流动性相对比较好的这种投资，比方说是货币基金之类的，另外一块的话就是长线的这种投资，包括一些养老保险之类的这种投资。而这样的话，即便是未来股票投资收益相对比较差，但是呢不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正常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均衡一些。 还有一种建议就是说呢，他可以把这500多万再买一套房，就像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不动产当中的一部分，你可以买远的嘛，买5环外的，那至少是一套房啊。接下来再按照刚才您所说的那个比例来。 没错，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他是能手里还能够留下一大笔钱，那么去进行其他的这个投资，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这样的话，你即使翻不了身，还有一个地方住，对吧？ 没错。 而且如果翻了身了呢，那也更好啊。不一定像刚才他说的不成人则那啥了，对吧？他一定要选择一个极端的，然后结果有可能是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操作来做。 在财富配置的 操作来做， 在财富配置的时候一定不能极端，如果只有一个选择的话，那可能未来的这个选择就会比较差了。 对，掷骰子那还有一个大和小呢，是不是？那何况你是整个的家底儿啊都弄出去，这个风险太大啊。感谢今天云龙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祝福大家在2018年能够实现稳健的财富增长。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香露，朋友们明天晚上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